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今日咧，除咗我同大家主持之外咧，仲有咧就系维利啦、小武啦，同埋加齐咧，就三个，总共有四个人嘅。咁今日咧，我哋讲嘅题目咧就叫《绘图漫画有段故》。咁如大家所听到咧，除咗讲到图像之外咧，仲会讲漫画。咁只要一直讲落去之后咧，甚至乎连香港漫画咧都会讨论同佢讲嘅。咁你一开始去听，其实漫画同我哋有咩关系咧？其实关系咧都唔少嘅。我哋今时今日咧就系图像世界啦，即系我哋认识世界嘅方式系图像。但其實咧，自古以嚟咧，就算初文都好啦，佢哋認識世界嘅方式咧，就係以圖像同埋視覺咧，作為起點嘅。譬如話古畫嘅洞穴嘅壁畫啦，或者中國嘅象形嘅文字咧，其實都同圖像息息相關。以前古人有所謂講嘅左圖右史，原意解釋當然係講啊，即係其實好多書本喺身邊啦。咁但係前面大家使用嘅時候咧，都引申成為講話閱讀歷史嘅時候咧，圖像同埋地圖咧，其實係即係閱讀歷史嘅關鍵同埋重要嘅點。不過講起香港漫畫咧，最近好似有啲即係香港漫畫嘅唔少有關係嘅人物，仲有人物都離開咗我哋嚇。 係啊，都幾愁雲慘霧啊！即係以呢個香港漫畫界嚟講，咁首先今年年初啦，上官小強先生就離世啦。阿維利好喜歡嘅一位漫畫家啦，畫手星仔好知名噶啦。咁過咗冇耐就有呢一個老夫子嘅作者啦， 王澤 先生啦，係啦。咁然後就有呢、跟住仲有呢一個台灣嘅好知名嘅漫畫家，被譽為東亞漫畫界奇才嘅鄭文先生，都喺最近離世。咁鄭文先生其實就嚟過香港做過一本叫《漫畫大霹靂》啊，我個人就好欣賞嘅，或者一陣間我哋有機會再講。咁所以其實你都見到原來漫畫家離開，可能對於我哋呢啲真係叫漫畫迷嚟講，其實都係好切身，即係好似發生喺身邊嘅事，對我哋都有影響。咁但係我哋睇漫畫，其實有陣時我哋都會嘗試去深入去睇，唔係淨係單單個故事啦。或者個畫像咯，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個畫像背後，佢有冇反映一啲重要嘅社會文化？我諗正如頭先卓然講咧，其實喺我哋中國歷史咁悠久嘅源遠流長嘅歷史上面，其實呢件事從來都冇間斷過咁發生。畫像、圖像不斷咁喺度訴説緊歷史。咁譬如我諗，可能我哋應該都有揀選多啲嘅圖片，我哋今日可以即刻就入題，可以 好啊，好啊， 去講一啲咁嘅圖啦，係啦。咁可能有一幅嘅壁畫係咪啊？第一幅我哋可能可以睇睇先嘅。 係啊，冇錯啦。其實咧，壁畫喺以前漢呢一幅壁畫咧，即係討論落去嗰幅壁畫，其實係講一幅漢代嘅壁畫啦。係啦，咁咧，我哋呢度咧，其實可以見到係其實係一個荊柯刺秦王嘅故事嚟嘅。 哇，荊柯嚟 係啦，嗰、那個係荊柯嚟嘅。咁、 我以為隻象嚟嘅，點有？ 係啦，嗱，大家可以見到 真係好原始啊， 係好妖魔化咗荊柯呢個 秦王係咪？ 係荊柯，因為咧，你大家可能見到嘅係，其實咧，你可能見到佢唔係一個好似我哋平時而家人咁樣嘅一個形象。咁、某程度上係喺度諷刺緊一個咩嘅情況咧？其實係一個刺客，因為大家都知道荊柯係一個刺客，但係佢係要刺殺秦王，其實係一種好違反道德倫常嘅，即係儒家情儒家思想入面好違反一個道德倫常嘅。 八家讀經儒術之後， 係啦係啦，咁所以變相其實喺當時候。壁畫唔單止係閱讀緊秦代歷史，甚至乎閱讀緊漢代歷史。漢代係點樣去理解呢一段荊柯刺秦王嘅歷史呢？咁其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畫面嚟嘅。 其實畫像咧喺早期中國嗰個重要性咧，即係可以話即係文字可能普及啊，或者好多人認識文字之前係最重要的。即係我哋有個傳說就講到啦。夏禹咧，當佢即係建立佢嘅國家之後啦，咁佢就即係點樣去？教化啲百姓咧，就係、畫咗啲圖像啦。咁所以嗰啲刑罰係點樣你犯啲咩事就咩刑罰。咁所以圖像咧係同國家嘅法律啦、百姓嘅操守咧好有關係。咁頭先就為你講到我哋嗰幅漢代嘅壁畫咧，其實去到漢代咧，我哋見到咧圖像咧同道德教化又好有關係。我見到唔少記載啊，講到譬如漢朝嘅宮廷裏面有唔少嘅畫像啦，嗰啲畫像就係將啲孝行啊或者各種嘅德行咧。就用繪圖嘅方式繪畫出嚟，咁確保皇帝啊，或者係嗰啲皇宮貴族咧，佢哋可以了解真正嘅道德咧，究竟係點樣去實踐啊？咁你睇圖像就好明顯啦，喺百姓裏面咧都係廣傳呢啲咁嘅即係資訊啦。咁所以有圖有真相啊，即係一睇你係可以明白到咧，究竟真實嘅道德係應該係點樣？ 我同意，同埋咧，正話睇聽維利你講個荊柯刺秦王，我哋起碼講到兩點嘅重要。第一個就係話圖像本身係反映嘅歷史，即係佢有一塊歷史嘅畫像，訴説緊歷史。即係話講簡單就係話圖像本身係一幅歷史嘅圖像。第一。但同一時間咧，佢係代表住好多嘢。第二，佢係一個集體回憶。就算話今日我哋四個坐喺度，一講荊柯刺秦王，冇人唔明唔理解。圖像好容易可以 第一身傳達俾我哋聽，咦佢成為一個大家會知道或者會理解嘅東西。譬如正話為你講嘅幾位嘅知名嘅漫畫家一講，可能佢就會成為我哋大家共通嘅知道嘅一啲嘢。所以佢都會代表咗一個當代嘅歷史，當代一個所謂嘅大家一個共同嘅一個集體嘅回憶。 所以承接頭先阿卓然講咧，我哋即刻可能已經諗到啦。其實圖像除咗係可能應用喺官方嘅，或者可能喺歷朝歷代嘅官方以外，民間點樣去應用呢一個圖像咧，可能都幾有趣。咁今日我哋都帶咗一啲喎，特別係可能我哋可能係明代嘅時候啦，明代嘅時候去到庶民嘅文化，去到都幾發展幾頂峰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一啲好有趣嘅圖像。咁我哋先睇一張就係呢個金陵嘅呢一個萬卷樓嘅呢一個係啊一個獸像嘅。咁呢一個就好有趣啊呢、這個。咁大家睇到啦，呢、這個係形容《三國演義》應該係第一回嘅時候，就係、是、桃園結義嘅故仔。 劉關 張係啊，咁、大家都知道《三國演義》係孕育於呢個明代好重要嘅小説啦。咁、由於明代呢個版畫技術已經係去到一個好頂峰嘅一個時候，咁呢一個版畫入面會催生咗啲咩呢？就喺、是、純文字嘅一個文本小説嘅隔離。好似頭先阿卓然講啦，左圖右史，佢會有啲嘅圖片。咁、當然嗰陣時嘅圖就未至於去到好似而家我哋理解嘅漫畫咁樣咧，係真係每一段文字隔離都有個圖嘅。咁、但係呢個就所謂獸像，獸就係刺獸嘅獸啦，像就係人像嘅像啦。其實就將每一回最重要嘅嗰、那個故事嘅大綱畫咗出嚟。咁第一回既然講桃園結義，咁就有個桃園結義嘅畫像啦。咁後來就引申成為一個所謂嘅回回圖啦，亦即係我哋中國連環圖嘅其中一個攬相。咁亦都因為有明代嘅一個版畫嘅嗰個發展可以咁成熟，我哋先至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可以咁樣形象可以出嚟。 再講版畫，版畫好成熟，版畫其實點係一個點一回事咧？版畫技術 其實如果講版畫之前咧，首先我哋理解中國傳統啲書係點印嘅先。喺、小毛咧就講明代嘅金陵啦，金陵嘅南京啦，咁、就係即係明代、清代，甚至乎可能即係宋代以嚟咧，都個重要嘅出版中心。咁、另外一個比較通俗嘅，咁亦都好重要嘅就係建陽啦。建陽就係而家福建同埋安徽交界嘅地區啦。咁、呢啲地方咧，佢哋就生產好多咧版畫同埋咧挑版印刷嘅書籍。中國人咧印書咧，即係我哋雖然知道活字印刷術咧應該係中國人發明，咁、但係咧中國人從來咧，如果係即係講印刷書籍咧，絕對重要性咧都係喺雕版印刷度。咁雕版印刷就係將即係木板上面嚇雕空佢，咁然後咧將唔同嘅圖畫啦、文字啦，咁就即係雕落嚟咧，然後印刷。咁一塊雕版咧，大概可以印到500至5000本啊，即係視乎你要求嗰、即係圖像嘅清楚程度幾高嘅啫。咁啊，即係所以咧，即係雕版印刷咧，整好塊版出嚟之後咧，即係如果係即係我哋做印刷嘅話咧，即係可以話係可以化生千百啦，即係幾多。咁但係咧，即係頭先同阿小毛提過咧，就係啲雕版印刷嘅版畫咧，佢就有一個特點啊，就係即係所以獸像咧，就希望可以即係真係將個人像咧表達到出嚟。咁但係亦都有佢個限制，佢限制你可以理解，就係你係用陰陽相透嘅方式啦，倒轉嘅方式啦，嚟到去繪畫啦，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就係咧，嗰啲線條嘅細緻程度都有限制。不過咧，即係經過明代或者甚至乎再早啲時代咧，幾百年嘅發展咧，其實去到晚明嘅時候咧，中國嘅雕版印刷咧已經去到一個咧好高嘅程度。高嘅程度係點咧？譬如咧唔係單一個顏色嘅，已經去到發展到四色印刷啦。咁而咧四色印刷嗰個地步咧，就即係好多嗰啲畫家啦，咁同埋咧嗰啲出版商咧，佢甚至乎可以 show off 嘅。show off 到咩程度咧？就係點樣將嗰啲雕版印刷嘅畫像咧？可以去發揮到淋漓盡致，其中咧去到清初喺康熙時代咧，就即係有一個芥子園圖譜啦，或者芥子園畫譜啦。芥子園畫譜咧就係即係李儒佢主持嘅啊，咁啊當時一個好出名嘅通俗文人啦。咁佢主持之下咧，就印刷咗呢一部咧好精美嘅，影響後世咧好緊要嘅一個畫譜。咁呢個畫譜咧唔單止淨係喺中國流傳。佢流傳落去，去到即係中國近代，譬如黃賓雄啊等等嗰啲大師咧，都受佢影響。但係佢另一個重要嘅影響途徑咧，就傳咗日本。咁日本咧，當時喺德川時幕府嘅統治之下咧，佢哋就有浮世繪嘅出現啦。咁浮世繪好大程度上咧，都係版畫嘅印刷，亦都受到咧呢個芥子園嗰個影響啦。咁啊，即係導致佢哋嗰個風格咧，即係同中國咧一定係呼應。 我舉簡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正話咧，你講到即係所謂印圖啦，咁啊，魯迅咧講嘅最第一本中意睇嘅書咧就係《山海經》，咁佢嗰本係《山海經》圖嘅《山海經》，即係話咧有圖嘅。 有啲妖怪嘅圖。 咁佢最中意嗰只係刑天。 刑天大家知咧，就係咧，其實個頭係冇嘅，不過其實心口咧，其實係一個人樣嚟噶嘛。咁佢話佢講咗個例子，正正就係家成所講，就係乜咧？佢話嗰刑天隻嗰個眼啊，應該圓形啊，但係佢嗰個眼係正方形，因為佢即木板嘅限制，因為佢雕版咧，佢一定佢即如果一啲銅書做得唔仔細嘅時候咧，嗰啲圓形嘅眼就會變咗正方形。咁所以咧，你就會見到咧，就算去到即近代現代或者晚清咧，如果嗰啲低水平嘅版畫，依然會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咁就正正嘅印證你所講高質素嘅版畫係其實都係一個。好高技術嘅東西。 不過咧，頭先我聽阿嘉齊講咧，佢講到版畫佢有個技術嘅限制咧，導致到個線條冇辦法咁精細咧，又意外地產生咗另一種效果，就係因為個線條冇辦法精細，就需要簡略咁表現一個人嘅嗰個形象，所以就出現咗晚明嘅時候有一啲叫水滸頁紙嘅東西啦。咁我哋可能都有啲圖可以望下，究竟頁紙係乜嘢？嗱，呢個就係九紋龍史進。咁就係、是、一個好出名嘅版畫家啦，晚明嘅時候，陳洪秀先生啦，即係陳老年啦，佢外號叫老年啦。咁佢做嘅一個好著名嘅作品，咁《水滸頁紙》其實頁紙就係一啲紙牌啦。咁上面就用咗呢個《水滸傳》嘅人物嚟到去做嗰、那個角色。咁呢一個係九紋龍史進啦，跟住仲會有一個宋江啦。咁我哋會見到佢上面咧有一個冠嘅，史進就係八十萬冠，宋江就係萬萬冠，其實就係個紙牌嘅大細。咁呢個紙牌其實是一個酒令，飲酒嘅時候可以玩嘅一個遊戲。咁圍埋四個人，每人攞八張咁樣打，咁就有幾十張喺出面去後補嘅。每打一張就抽翻一張補翻一張。咁、如果輸嗰個人咧，當然就係飲酒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影響到呢一個民生啦，同埋可以話將個圖像可以將成個社會點樣嗰個當時嗰個環境啦，同埋我哋講緊嘅庶民文化啦，一啲娛樂啦，完全共冶一路，就透過呢個頁紙呢個圖像出曬嚟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其實圖像係相當之重要嘅東西。 同埋我喺度諗嘅係，某程度上頭先我哋見到嗰啲圖像嘅時候，可能我哋投射，即係我哋見到得到就係當時候嘅人係點樣投射佢哋對宋江嗰個形象 係 威武。咁所以我哋某程度上可以見到係，除咗我哋話係講緊一啲玩樂上，即係可能庶民啲嘅娛樂文化之外，我哋甚至乎可以睇得到嘅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當時候個思想係點樣嘅咧？即係佢哋可能會對宋江呢一類人物咧，其實係好尊崇，係啦。 所以我哋話咧，即係睇咗正話咁多個圖之後咧，我哋會見到咧，即係圖像咧，除咗同即係歷史有關係之外，就同啲庶民啲娛樂咧各種各樣有關係係嘛。除咗你話咧，就即係有圖真相之後咧，仲有一句叫 no photo no talk。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繼續大家 talk 落去， 繼續講啊。 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咪正話講緊咧圖啊，正話講到版畫好多都好精彩話。 係啊，冇錯。其實頭先我聽落去嘅時候，有啲嘢想問翻你譚生嘅啫。頭先你講到明代版畫嗰個發展嘅技術咧，好蓬勃啦。咁但係點解即係有啲咩誘因會令到呢啲咁嘅版畫佢印出嚟嗰啲畫要印咗落本書度，然後用圖文並茂咁嘅方式去出版俾咁多人，即廣大嘅百姓去閱讀。 首先其實即有畫你都可以明白，增加嗰個吸引力好多。咁啊，即譬如我哋見到明代咧，版畫同埋書籍一齊喺出版出現咧，即我諗基本上可以最少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咧就係嗰個童蒙嘅需要，即你係俾嗰啲小朋友睇嘅。咁或者係我哋教人一啲知識嘅，咁所以咧有圖係啦，有圖咧同埋有畫有文字一齊咧就好容易嘅。第二就係增加娛樂性啦。你諗下，你有時同一本《三國演義》，你有啲咩賣點啊？就係有啲大師畫啲靚畫喺度啊，等你吸引。咁同埋即係有圖像咧，相信都係即係對嗰、那個對文字嘅理解係增強好多。第三可能都係同啲官方嘅要求有啲關係。譬如咧，你諗下地方志嘅出版。佢唔係淨係要將個地方嗰啲風土民情啊、山川形態啊，即係用文字交代出嚟，咁仲要用圖像嘅方式嚟去表達。咁以至到，譬如講，即係你睇嘅時候，或者後代嘅官員睇翻同樣嘅嘢，哦，原來我哋地界喺度，有啲咁樣嘅一啲地標喺度啊。咁所以咧係即係明白一啲。咁所以以上幾點咧，再加上咧印刷版畫嗰、那個成本唔係好高，咁啊，於是乎咧喺明代嘅出版物咧。是逐漸咁樣咧提升，有好多個圖像喺當中，尤其是嗰啲私人出版物，尤其係頭先提過建陽嗰啲出版咧就最多。咁不過我哋理解咧，中國傳統嘅畫像咧，如果我哋愛嚟做 史料呢，我哋其實要好小心，好小心就係要理解嗰啲畫像之間個目的有唔同。咁嗱，譬如我哋講到啲人像畫啦，喺小毛提過啦，就係嗰啲版畫裏面人像畫唔可能精細。咁但係呢，如果你好認真去睇一下中國嘅古畫嘅傳統呢，你會發現呢，有啲畫像畫人像呢係仔細到不得之了。即係特別係可能係手繪嘅，特別係好多呢喺墓葬裏面發現。點解會咁精細呢？其實呢，原來即係中國人有個諗法嘅。咁就呢個我哋係研究墓葬嘅時候呢，即係先會明白多啲啦。就係嗰個畫像就係代表嗰個人，即係嗰個死去咗嘅人。你透過畫像就可以喺地下世界咧，同嗰個死去咗嘅人咧聯繫。咁所以你喺個畫像前面燒香，喺個畫像前面咧陳設啲食物出嚟咧，就好重要。好啦，個畫像重要到有啲咩咧？就是、如果你畫得唔似嗰個死去咗嘅人咧，嗰啲嘢傳唔到落去啊， 全部收唔到啊， 即係呢個傳送失敗啊。所以有啲墨啊，有啲油啊，有啲字啊，全部都畫到清清楚楚。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係揾到呢啲同墓葬啊或者祭祀有關嘅畫像咧，我哋可以大概覺得佢可信。咁甚至乎嗰個人像啊，佢個裏邊嗰啲樣貌上面嘅缺點咧，全部都畫曬落嚟。咁所以我見到呢啲畫像就知道有啲咩特點啦。曾經咧，阿朱子咧同埋嗰啲新儒家學者喺即係宋代嘅時候去討論究竟點樣去佈置個祠堂啊，或者點樣去祭祀祖先咧，都有個爭議，就究竟用畫像定係用神主牌。咁佢即係朱熹佢哋咧就講係要用神主牌好啲。點解？因為驚個畫像一旦畫得唔準啦，咁就麻煩啦， 咁就出事大不敬啦。 所以嗰啲即係畫像本身佢嘅目標係即係為咗做啲咩目的咧？咁同我哋理解嗰啲畫像係好有關係。咁係即係你都知道我哋中國仲有一種好特別嘅畫啦。 仲帶咗一樣嘢，正話即係大家都知，即係我哋平時講緊畫畫係即係啲名畫、啲文人畫為主嘅啲畫作。咁同我哋版畫呢咁兩個係條其實可以叫兩條大嘅唔同嘅一條路線嚟嘅。咁我集中係今日講版畫，點解我哋要講咁多版畫咧？因為我哋之後會講漫畫，其實代表住一樣嘢，即係話其實係嗰個庶民文化同埋大眾需求，即係話其實依個係大家需要想要嘅東西，因為要有產量，而我哋技術上亦都可以去到可以大量複製，即係雖然一個唔係好完整唔靚嘅大量複製，但係都係嘗試大量複製滿足庶民嘅需求。而依個庶民嘅需求咧，係必然肩負到就係教育啦、知識啦、教育同埋娛樂幾樣嘢嘅混合，咁同。以前我哋講話文人畫代表咧一個內心嘅抒發啊，或者表意啊，或者表達一種高尚嘅情操啊，或者望住個山林嘅時候就一種望外境界啊，呢啲咁高尚嘅啲嘅意境、啲意圖咧係有啲唔同咁，同埋文人畫更加多係指向嗰個作者自己，咁而版畫咧更加指向係啲讀者，咁其實係兩種完全唔同嘅藝術模式嚟。 所以承接頭先阿卓然講啦，我不如就睇啲版畫，好有呢一個真係非常之 entertainment 嘅一個好明確目的嘅，我哋就睇日本浮世繪嘅版畫。咁啊，今日揀咗兩幅，可能可以同大家稍稍咁講下。咁第一幅係我自己好中意，咁啊呢幅係東周齋寫樂嘅一幅好出名嘅浮世繪作品啦。佢係叫做《大谷鬼次之》呢一個《怒江湖兵圍》。咁《大谷鬼次》其實係一個歌舞伎丁嘅一個歌舞伎嘅好重要嘅一個演員。咁呢一個演員嘅嗰個 casting 個樣就係呢一個樣啦。咁東周齋寫樂其實係一個好神秘嘅，而家我哋都懷疑佢究竟係一個畫家定係一大堆畫家嘅總稱，因為佢活躍嘅時代其實好短嘅啫，幾年嘅啫，出咗幾幅好正嘅畫，跟住就走咗。嗰幅畫入面有一個好特別嘅特點，就係佢一個所謂嘅大手繪啦，大手繪即係頭像好大，咁個頭基本上係佔成幅畫三分一嘅面積嘅，原因因為佢係描寫一個演藝嘅藝員佢嘅嗰個表情。同埋大家有冇留意隻手鬼鼠咁樣？因為其實佢要描繪嗰、那個演員呢一、這個角色啊，呢、這個角色係表面上一個好忠厚嘅商人，但其實係一個口蜜腹劍嘅人，即係嗰個呢一、這個盧江湖兵衛。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嗰、那個其實係一個演員嘅 poster 嚟，嚴格嚟講，就如頭先卓然所講，係一個一個真係歌舞伎嘅劇目嘅一個宣傳海報。咁另外仲有一張咧，就係、是可以話係浮世繪頂峰時期嘅作品啦。咁係一個好出名嘅浮世繪嘅畫師啦，叫做歌川國芳。咁佢嘅一個好著名嘅作品就係呢一個浪子燕青。咁佢收埋佢一個系列叫做《水滸傳108鬥將》。咁我想專登揀呢個原因就係、大家知道浮世繪嘅版畫係非常之著重色彩。咁呢個色彩嘅嗰個展現，後來都影響到荷蘭。 佢畫到好大隻喎、啊，啲人即係你睇下， 非常之 燕青出名嘅紋身， 係紋身燕青嘅紋身啦，好大好大 出嚟啦。同埋其實一個好重要嘅，我想提嘅係，原來我哋而家發現好多日本嘅現代當代嘅漫畫咧，其實佢哋都係用中國嘅傳統文學素材。嗯嗯、但原來呢、這、一個呢幅畫係1823年左右咁上下，大約嘅時候問世。咁原來喺19世紀初嘅時候，日本嘅浮世繪嘅畫師已經用緊中國嘅呢一個文學素材，《水滸》啦、《西遊》啦，或者係《三國演義》嚟到去作為佢哋嗰個創作嘅最重要嘅題材。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去考慮嘅話，今日嘅日本漫畫仍然係一脈相承咁去。 不過可能頭先即係補充翻少少，其實咧某程度上中日之間呢種畫畫嘅交流咧，其實係雙向嘅，因為可能好似小木老師咁樣講，係日本可能係繼承咗或者沿用咗中國嘅一啲嘅素材，但係其實咧中國又反而係借用翻日本嘅嗰種畫畫嘅方式。咁我哋可能知道就係民國時代，其實有一位漫畫家叫陳思貞，咁其實佢就係跟過。國色不濟呢位咁著名畫浮世繪 大宗師啦， 富士山嘅一個畫家，咁其實佢係將呢啲咁嘅浮世繪嘅筆法咧，咁就畫翻咗喺中國嘅漫畫入面，然之後係佢儲埋咗1915年，佢儲埋咗成年嘅作品啊，然後跟住一次個出版，一出版就一炮而紅，所以可能大家可能諗得到嘅嗰樣嘢係其實。可能原來日本嘅呢啲咁嘅浮世繪嘅畫風，原來係即係可以影響到中國 嘅。係啊，即係補一句就係陳思貞咧，就係陳仁確嘅哥哥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本身咧都係啲非常之修養好、根底好嘅一班人。咁其實陳思貞自己都同誒在當時即係五四時期、民國時期北大嘅批子分子交往好深。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個群體裏邊咧，既有所謂嘅藝術家啦、文學家，亦都有漫畫家，其實喺入邊。 我哋今日都可以引咗到而家為止好多例子係東洋啊，不如我哋睇下西方。 冇錯， 好嘛？咁因為我哋一陣間可能會講漫畫啦，我哋想講下漫畫嘅起源先。咁、其實西方嘅一個好重要嘅作品就叫 Punch 啦、咁就係呢一個喺1841年 打 係 咪 Punch？ 中國譯係譯做 笨絕， 係啊，咁啊真係好嗱呢一幅係好早期 Punch 嘅代表作品啦，係 Punch 一位御用嘅漫畫家叫做John Nietzsche 約翰里奇，佢兩幅名作。第一幅呢幅係1843年嘅Capital and the Labor， 咁佢將嗰個資本家畫到高高在上啦、但係佢只係佔個畫面嘅三分一位置，嚟到説明工業革命完成咗之後，嗰啲資本家點樣壓榨呢一個勞工，咁所以嗰啲 labor 其實全部喺曬住喺啲好暗嘅一啲，可能係啲洞窟啊，或者係一啲聚居埋一啲好 slum area 嘅地方，去跨視嗰個貧富之間個懸殊，去訴說工業革命之後英國嘅社會問題。咁另外仲有一幅都係嚟自約翰里奇嘅，係啊。咁呢幅仲經典，係啊，就係 Cheap Coffin 1845年嘅作品。咁就係因為喺呢一個生產鏈上面咧，嗰、那個製衣啊，嗰形成嘅過程咧，個個嘅血汗錢、勞工嘅血汗錢都被榨取。咁所以你見到資本家肚滿腸肥擔住雪茄啦，但啲工人就全部都係捱到好似一個骷髏骨頭咁，嚟到去說明咗嗰個社會嘅問題咯。 冇錯，其實頭先嗰幅畫咧，我仲想補充少少就係、可能見到嗰個肥佬咧，其實係代表住英國嘅。因為嗰個 典型嘅英國 係啦，冇錯，嗰、個其實係楊學牛啊，即係我哋可能喺 Punch 入面咧，我哋見到嘅英國嘅形象咧，其實有三種。第一種咧就係、英女王啦，英女王嘅漫畫嘅形象啦。第二個咧就係頭先楊學牛，第三個咧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尤其是睇波最中意睇英，即係可能香港人最中意睇英超嘅時候嗰只獅子，冇錯。咁、所以我哋可能見到喺 Punch 入面。其實好多形象上嘅嘢咧，係我哋將嗰陣時因為大英帝國，佢哋將佢哋個帝國嘅形象擺咗入去，係啦，咁所以就會有一個肚滿腸肥嘅一個。 但噴泉我哋已經見到好多好清晰嘅所謂嘅反映時代 冇錯 同社會嘅關係好脈搏嘅一啲嘅畫喺裏邊啊，即係佢唔係一般普通娛樂嘅，佢仲係有諷刺成分 嘅。冇錯，咁所以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個咧就係阿卓然講得好啦，我哋就叫做 cartoon， 即係 C A R T O O N， 咁呢個字其實係有明確嘅意思， 唔係卡通片啊， 唔係卡通片，就係政治畫。政治諷刺意味嘅畫，咁所以其實單幅嘅畫，用一個畫像好明確去展現個時代嘅問題，就係叫 cartoon。不過後來我哋咧已經借代咗去應用，就係、我哋可能我哋小朋友睇嗰啲就叫卡通片。其實卡通片應該 cartoon 應該唔係俾小朋友睇，係俾大人睇。即係我相信我哋個仔睇頭先嗰啲骷髏骨頭唔會明白嘅， 絕對成人口味， 完全成人口味嘅東西。係咯，咁所以其實 Punch 會唔會其實都發展落去就唔係淨係單單係英國啦咁簡單，而係成個世界，因為隨住頭先阿維利所講，大英帝國嘅嗰個發展，令到 Punch 可以喺海外。 不斷咁樣去開發出嚟。 其實 punch 佢流行點解即係咁可以喺全世界風行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大英帝國佢個勢力個版圖一直擴張，而擴張嘅同時佢哋英國嘅艦隊咧其實都係會帶埋呢啲 punch 咧走埋去。咁而有一樣好緊要嘅就係 China punch。 China punch 係啦，冇錯。不過可能因為 China punch 其實就比較後少少嘅，就係即係 punch 喺1841年， 係1841年， 係啦。咁但係 punch 喺1867年，咁所以其實可能見到嘅就係即係 China punch 佢本身源起嘅原因，就係因為喺香港生活嘅嗰班英國人，尤其是係軍人啦，因為佢哋太耐冇接觸過英國本土嘅文化，佢哋想得到多啲嘅資訊，咁所以就將 punch 咧就移植咗喺香港度出版，係啦。咁所以某程度上我哋可能見到係一個好得意嘅一個本地化嘅過程嚟嘅。 哦，即係嗱，正話睇咗好多講咧，即係 punch 呢個漫畫，即係所謂嗰個 punch 即係所謂打擊啊，或者拳擊啦。所以你要代表住呢種漫畫其實唔係一種好軟爛爛嘅嘢，佢最初嘅起點咧就啲硬性 嘅東西。東西 所以你點樣將呢種硬性嘅同漫畫連上關係咧，好重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講落去。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佢正話你講到 China punch， 其實有冇圖睇咧？喂， 冇錯啊。其實咧，我頭先講到 punch 變 China punch 呢種環球風行地方智慧嘅呢本刊物，點解會在地化咧？其實好緊要啊，因為佢講到佢唔單止係講緊英國嘅發生緊嘅事情，甚至乎講緊香港嘅事情。咁咧，我哋準備咗有一幅圖咧，就係講緊喺香港，即係 China punch 畫香港嘅呢個孤立啊。咁咧，我哋呢度咧就可以睇到啦。其實咧，佢可能啲字比較細咧，咁我大致上嘅意義就係話，有啲人咧就喺度撐緊船，但係有啲人咧就喺度嘆緊茶。咁其實咧就係某程度上就係反映緊一種當時候一種社會嘅階級啊，就係英國人其實係好高高在上嘅。係有一種種族嘅唔同嘅孤咧，其實就係為咗佢哋服務，但係賺嘅薪水咧非常之少。咁咧除咗呢一幅在地化之外，其實咧某程度上呢本 China Punch 咧仲係一種區域化嘅過程，因為佢唔單止講緊香港，甚至乎講日本嘅。咁咧因為China Punch 佢發行嘅時期係1867年，咁1867年日本發生嘅咩事咧？大政府嘛，冇錯就係三毛藩同長州藩，咁佢哋就攞到權力啦，但係咧，其實英國嗰陣時咧，某程度上係有啲緊張。點解咧？因為依度啲字都係比較細啦。咁其實咧，大家可能見到喺幅圖入面咧，會見到一支炮，而嗰支炮其實攞嚟做咩咧？咁其實嗰班英國士兵咧就喺度講話，日本係啦，而家我哋係用咗好耐時間，我哋先可以令到佢開國。但係如果我而家有啲擔心佢有鎖翻國，所以咧，我哋而家要準備支炮，準備隨時佢一鎖國嘅時候，我哋再叫開翻佢。佢嘅門 翻開道門 啦，係啦，冇錯。所以我哋見到咧，其實 China Punch 佢除咗係一種在地化，甚至乎係一種區域化，佢嘅資訊已經係從英國去到將個重點放到去香港，甚至乎成個當時係東亞嘅。情況 雖然我哋講得好似好嚴肅咁，但其實佢係好有趣，好有幽默感嘅 幽默， 即係我哋話佢下面有個 punch line 啊，即係一句嘢多啦，一句嘅啫，大聲就令你想笑，有啲幽默，但係同一時間係諷刺嘅成分。 所以其實都幾展現到嗰個我哋一路都講緊圖像點樣反映個歷史啦。咁啊，頭先我哋講到 punch 又翻去可能中國，去到咧一個近代啦。即係晚清嘅時候咧，我諗點石齋畫報大家都一定聽過啦，係嘛？即係一個好重要嘅畫報式嘅一個刊物。咁但係點石齋畫報咧，我哋今日都有啲圖啊。咁我哋主要就係睇點石齋畫報，其實就係1872年新報創辦以後十幾年之後，佢跟住新報，原本係隨住新報附送嘅。 副刊 嘅。係啊，咁啊後來就可以獨立咁買嘅。咁佢主要就係睇緊上海嘅東西啦。咁因為其實呢一個係一個英國嘅商人啊，美茶。佢自己創發出嚟嘅一個刊物啦，咁點石齋畫報嘅特點係咩咧？佢就係想將當時一啲西方嘅新知帶入嚟，好似大家睇到而家圖像呢一幅啦，咁呢一幅就係講緊西女塾啊，女塾係咩？就係、是、女子嘅私塾，即係我哋講緊女子嘅學校。咁其實啲題字好細啊，佢大意其實係講咩？就係話中國人同西方人唔同，中國人好多時重男輕女，但西方人就唔會重男輕女嘅，女性都有機會讀書，咁所以就有呢、這、一個女子嘅學校啦，咁可以見到原來當時上海嘅一啲中國女仔啦，或者可能一啲洋人帶嚟嘅一啲家眷啦，佢哋都可以喺呢一個女子嘅私塾入面讀書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圖像嘅，我哋都可以繼續展示下，係啦。啊，呢一幅就有趣啦，就係、是、一個西醫點樣喺中國嗰度出現啊，個面貌就係、是、一個婦女啦，佢有一個腫瘤啦，就由呢個西醫幫佢去切除，咁所以當然會有麻醉藥啦咁樣。比較特別嘅就係、是、因為你見到其實做手術嘅係一個女醫生。 但係側邊仍然有一啲可能係醫護人員啊，或者啲男醫生係監場啊，咁都見到當時十九世紀末嘅上海喺呢一個所謂真係十里洋場呢一個好呢一個真係好多租界、好多洋人居住嘅地方，嗰、那個洋化嘅嗰個社會嘅面貌，似乎都幾明顯，可以咁樣睇到。咁下一幅啊，唔該，係啊，呢一幅就好得意、好過癮啦，就係講緊啲西方嘅真係有錢人家佢哋嘅後院入邊咧，起咗一個好古靈精怪嘅亭。咁啊，撐船去個人工湖中心啦，可能，然後咧有個高嘅艇，然後就爬上去。佢就用一個比較特別嘅寫法，即係話，哦，原來喺當時喺上海一啲好有錢嘅可能西方嘅官宦，佢哋屋企究竟係點樣嘅咧？咁樣同啲即係報導俾呢個中國人睇啦。中國人見到之後就會發覺，喂，原來我喺度都相差好遠嘅 living standard。咁可以從而可以睇到一啲當時上海嘅一啲社會啊，同埋民生嘅面貌。咁所以點石渣畫布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刊物。咁可以啊？呢一幅， 呢幅係為你介紹啊，係啦，就係講緊嗰陣時，因為某程度上佢出版嘅年份咁啱，就係喺中法越南戰爭嘅時候，咁、就畫嘅。咁其實呢幅畫可能大致上可能見到咧，其實可能畫到皇室嘅貴族，即係當時候中國嘅皇帝，可能好冠冕堂皇，但係其實佢哋嗰陣時係敗仗。咁、所以係啦，冇錯，其實打敗仗，所以咧其實某程度上可以，我哋可以睇得到嘅就係美查，佢雖然係即係一個商人，而佢可能係一個外商嘅身份，但係其實佢處理呢啲漫畫嘅時候咧，係好需要照顧到讀者嘅感受。咁、所以可以某程度上，我哋可以反映得到就係出版商、漫畫家，甚至乎漫畫讀者，其實三者之間咧個關聯咧，其實係好密切嘅。 點石周一部我講補多幾補少少啊！第一個咧，正話大家都見到啲圖啊，啲觀眾咁，你見到咧啲中文字咧係由有字左寫嘅，即係話用毛筆書法，有啲寫直寫嘅中式寫法。咁你見到咧嗰啲畫咧，其實有基本嘅西方透視嘅。 冇錯， 咁咧咁大家如果知咧，嗰啲畫其實都係中國畫師畫嘅，學西洋畫，其實中國畫師本身係學中國畫嘅。所以你見到咧嗰啲鬼佬咧，所謂鬼佬啊，即係外國人咧。是用西方畫法畫的。咁但係原來佢啲中國人呢係用東方畫法畫的。咁所以你會發覺呢嗰啲洋人同啲中國人如果喺埋一個場合嘅時候你會發覺呢係用西式畫法嘅外國人同埋中式畫法嘅中國人黐埋一齊，即係好似分裂咁。咁但係如果代表住呢所謂嘅西學東漸，即係話嗰個外國嗰個源流傳過嚟，然後佢嘗試用呢種新嘅工具同畫式呢去表達即係晚清嘅時候嗰種嘅面貌。咁呢就係即係所以點石畫布或者呢種形式嘅畫呢係反映到好多當時嘅狀況。 不過最精彩嘅呢，其實你頭先睇punch又好，睇點石齋畫布又好，睇見到嗰啲圖像係好細緻，但係點可以做到咁細緻咧？你諗下，如果仲係用緊木板嘅話， 好難， 係冇可能做到。咁所以其實嗰個技術上嗰個進步咧，係好重要。尤其是我哋譬如睇到 punch 啦，佢係佢用咩方法？佢係用銅板畫噶嘛， 係啊， 銅板畫用啲強酸喺呢個即係銅片上面舉畫，食入去，咁所以可以好仔細嘅。咁而咧類似嘅技術咧，就運用喺石頭上面咧，就變咗石板畫。呢個就係點石齋畫布咧。即係佢出現嗰個技術上面嘅背景， 所以點石齋同石板畫呢個詞彙好似都好襯喎，即係相當之襯就都係同呢個石頭有密切嘅關係。 即係所以真係新嘅技術咧帶嚟咗喺畫像上面，即係同我哋新嘅聯繫啦，咁同埋一個新嘅境界。咁我哋睇到無論係中西都好，技術印刷術技術上嘅進步啦，讓我哋可以欣賞到咧更加多同埋更加精美嘅畫像。 不過我諗隨住可能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隨住我哋而家頭先我哋一路睇到好多嘅畫，其實佢都係嘗試去述説一個故事。但係用一幅畫述説一個故事，其實係相當之困難，接近冇可能。如果喺我哋現代嚟咁講睇翻咧，呢啲咁樣嘅所謂歷史嘅古蹟咧，只能夠話哦係一幅畫咯 ，cartoon 咯係嘛，好似 punch 嘅定義。但係冇辦法用一個好似好故事嘅形式，有一個好明確嘅次序，去將成個故事起承轉合講出嚟。咁所以就後來就會引入咗呢個所謂漫畫嘅出現啦。 冇錯啦，其實漫畫某程度上我哋簡單啲嚟講啦，就係一啲有情節嘅故事畫，係啦。咁簡單嚟講就係、是，佢會由一幅大畫面，咁可能分做唔同嘅分格，係啦，可能一二三四五六，咁由右至左或者左至右，咁視乎係中國睇嘅或者甚至或者係西方睇啦。咁其實依個源流咧就係、是、源自1820年代嘅時候，有一位德國裔嘅瑞士畫家，咁佢嘅中文名譯名啦就叫盧道夫托弗斯，咁其實佢就係第一位超越到當時西方嘅漫畫家，就開始順會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咁樣咧，就畫一個故事出嚟。咁呢個故事其實佢係講緊一朵花嘅故事。咁所以某程度上，除咗係講緊一個技術上，我哋點樣運用到一張畫原畫紙，然後將 每個唔同故事嘅情節逐忽逐忽，可能好細緻咁去描寫出嚟之外咧，甚至乎講緊嘅係佢哋一種內容上嘅轉變，因為佢講緊一個花嘅故事，其實某程度上可能開始係撇離咗甚至乎可能講緊 punch， 我哋講緊政治諷刺嘅漫畫，佢係開始講緊一啲可能係細細實實地嘅一啲嘅社會上嘅，甚至乎一啲虛構嘅漫畫。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內容上又好，甚至乎技術上都好，都係一個好大嘅創新嚟。 我頭先見到個阿魯道夫係咪 啊？係啊， 佢咧係好似六格咁啊，大概 冇錯。 我諗呢個格都係幾重要。係後來好引申我哋嘅四格啦，譬如我哋睇老夫子啦，老夫子就係四格啦，長少就係八格啦，係嘛？咁四六八格其實都係訴説緊一個起承轉合，即係傳統嘅一種文章將佢圖像化嘅時候，咁可以開始慢慢豐富，咁再到最後後來再慢慢發展出嚟就有中篇啦，即短篇啦、中篇啦、長篇啦，就有我哋而家睇極都唔完嗰啲漫畫啦，連載漫畫啦、連載啦、香港漫畫啦，咁初頭可能喺報紙上面連載先嘅，即係譬如70年代嘅時候起步。啊，新報啊，金報啊，等等嗰啲，我哋都會知道喺香港漫畫家，譬如黃玉郎啊、上官小寶，早期其實都喺呢一個報紙嗰度開始孕育佢哋嘅故事先，然後慢慢再由報紙脱胎出嚟，變成單行本，一啲薄裝嘅單行本，然後變成我哋今日認識嘅港漫。 係啊，冇錯。不過頭先咧，補容許我補充少少嘢，因為頭先魯道夫嗰幅畫咧，其實有兩樣嘢好得意嘅，係開始出現對白。冇錯，同埋 對白好重要。 對白同埋佢個套畫圈啊，因為套畫圈 即係嗰個 balloon 啊， 係啦，嗰個 balloon。咁嗰個 balloon 嗰個形狀其實某程度上係畫家係暗示俾讀者聽嗰個漫畫人物佢説話嘅時候嗰個情緒。譬如可能好簡單嘅一個橢圓形嘅圈咧，其實係一個好平靜嘅情緒。但係如果係可能係一啲好刺執執嘅即係雷電咁嘅形狀咧，就代表佢好激動。咁甚至乎，即使係橢圓形都好咧，如果係好扁嘅，其實咧某程度上係講緊佢好陰聲聲嘅咁。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呢啲嘅對話，甚至乎佢隨之而出現嘅對話圈咧，其實係一種藝術上，甚至乎內容上都係一種創新嚟嘅。佢點樣話俾讀者聽？你要點樣閱讀呢幅漫畫咧？ 咁由當事人嚟講翻個故仔啊嘛， 係啊， 咁唔係個作者喺後面慢慢去講， 係啊，同埋即係如果你睇翻以前中國畫咧，其實都有呢啲故事畫嘅，不過咧就一張。其實然後咧就譬如24孝故事咧擺喺度，咁然後就依靠可能其他人就講個故仔俾你聽，用咁嘅方式去講。咁但係正話咧，你同小梅你哋講嘅咧就係話，佢已經可以做一個獨立嘅敘事功能，即係話佢已經可以自足地完成曬成個過程，由講述故仔、表達情感、表達時間性，即係話分格又好，分唔同嘅格數或者長段。咁所以其實佢已經變成一個完整獨立藝術模式，咁就超越咗之前可能佢只係一種畫啊，佢一種諷刺畫，佢係畫咁，佢變咗一個獨立嘅漫畫。所以呢個我諗都係幾關鍵的一個變化。 同埋呢一個當嗰個漫畫可以出現之後咧，由於嗰、那個佢敘事嘅嗰個界限咧越嚟越寬鬆啊嘛，佢可以變成長篇嘅故事啊嘛。咁所以佢除咗可以交代可能係單一嘅可能內容好簡單嘅一個政治事件之外，佢仲開始創作咗好多新穎嘅故仔出嚟。咁當然呢啲故事背後嘅題材可能係嚟自中國傳統嘅一啲文學嘅故事嘅，譬如三國啦，我哋用到爛噶啦已經，無論係本地啦、日本啦、中國啦、台灣啦，都用到好爛噶啦。三國呢一個咁嘅題材，咁水滸亦都有啦。咁所以從呢啲咁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將呢一個古代嘅文學作品圖像化咧，其實除咗一方面係一種繼承之外，亦都可以話係現代嘅一啲藝術或者商業嘅藝術嘅一種新嘅一種比較嶄新嘅應用方法，可以導致到我哋繼續去將呢一個喺漫畫入面去展現呢一個中國傳統嘅文學素材。 我哋正話講到幾樣嘢咧，就係技術嘅創新啦，係咪啊？即係庶民文化嘅誕生啦，都市化嘅誕生，多咗大量嘅讀者啦，係咪？種種嘅嘢你都變到今日咧，我哋就係一個新嘅藝術媒介漫畫最誕生。我哋下一節咧翻嚟繼續講落去。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正話講緊好多漫畫嘅課題啦，咁我哋咧都可以講下咧，即係漫畫咧當然係一個娛樂功能為主嘅一啲東西啦，一啲藝術嘅作品啦。但同一時間咧，其實而家今時咁嘅漫畫咧，係可以去到一種好多嘅功能，甚至乎一啲好嚴肅嘅、好認真嘅功能都做得到。譬如一啲嘅日本漫畫咧，已經去到咧好多嘅講好多嘅歷史嘅故事啊，或者一啲探索咧，係已經超前得好緊要啦。 其實咧，即係我諗起香港啲漫畫咧。 咁幾個可能重要嘅源頭啦，咁一個源頭係中國傳統啦，嚇、我哋嗰啲可能敘事嘅文化、插圖啊咁樣，咁另一個可能美國嘅漫畫啦，歐洲嘅漫畫啦，咁但係咧，即係好重要嘅來源就是日本嘅漫畫。咁而日本漫畫咧，我即係最近睇咧，就係即係頭先阿卓賢提過，有殿堂級嘅作者，譬如阿水木茂先生，咁佢就係即係喺敘事漫畫上邊，除咗寫鬼太郎之外啦，咁佢仲有一本叫《超和史》啦，《超和史》就係即係講佢喺超和時代嗰個生活嘅，咁有四大冊嘅好大本，咁但係我最想講係咩咧？就係佢講佢作為一個漫畫家，你點入行，或者係嗰個日本漫畫業起步嘅時候係點啊？即係佢就提到咧，原來就係一種咧。即係喺30年代開始啦，20世紀，咁到戰後啦，二戰之後啦，咁就係即係嗰啲日本有好多嗰啲周地嗰啲吟遊嘅講說話人，咁佢哋咧就即係周圍去講故仔，咁啊講故仔咧就係用一個咧即係用紙整成嘅，叫紙之居嘅，咁裏邊咧就有啲連環圖，一講個故仔去到嗰個情節咧就轉咗幅畫，咁啊水木茂咧就係咁樣出身嘅。咁唔少日本嘅漫畫家咧，佢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是、靠呢個紙之居咁嘅方式咧嚟到去敘事咯。咁所以都引致到佢哋敘事嘅方式啊、分鏡嘅，即係一啲特點咧出現。 我自己睇水木茂最中意咧，就係一本叫即係水木，我當然最中意鬼太郎啦。咁但係鬼太郎咧就係一啲即係其實所謂嘅日本啲傳統嘅民間鬼故事啦，所謂嘅百鬼夜行啊，好多種唔同嘅鬼怪啊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多少你會見到咧，即係佢其實好多民間傳說而嚟嘅。咁佢有一本漫畫叫水木茂的，即係水木茂之遠野物語。咁遠野物語咧就係喺即係二十世紀初嘅時候，有一位日本嘅民族學者叫柳田國男嘅民族學著作。咁佢咧就係嗰個民族學點做嘅咧？民族學咧就係一啲好田野考察、實地採訪，佢就去落到去嗰個地方，咁啊生活喺裏邊，咁然後咧就將佢各種各樣嘅風俗啊、古怪嘅嘢就記低咗。咁其實中間就好多鬼故嘅。咁然後咧，水木茂自己咧，當然鬼太郎多少係受遠野物語嘅影響。咁就借住柳田國男即係冥壽100周年咧，就重新將柳田國男嘅古仔畫翻成為一本漫畫再出翻嚟。咁你會見到咧，日本漫畫嘅高度去到咧，就係向一個學者致敬，即係佢已經唔係一件。小事佢係一件好大嘅，大家應該尊重嘅。 唔係就係娛樂咁簡單。 係啦，佢唔係娛樂，咁所以佢係娛樂，佢都係一種好知性嘅娛樂，佢係一種好嚴肅嘅一種娛樂，即係佢唔係話即係柴娃娃可以解釋，或者話係一啲唔正經嘅事，完全唔係一回咁嘅事。 講我頭先阿卓賢講開致敬啊嘛，係嘛？咁我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好喜歡港漫啦。咁本來如果真係要講港漫嘅話咧，我都其實好多嘢可以講啊，譬如話重要我欣賞嘅漫畫家馬榮成啦。有福龙啦，黄玉郎啦，都系我好喜欢，我到而家仲睇紧《龙虎门》。系啊，咁但系其实今日我哋因为呢个节目，我哋探讨嘅主题会同历史有关啦。咁所以我喺我自己嘅，即系我好喜欢嘅漫画作品入边，拣咗两种，可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我哋借住呢个少少嘅机会，系讲一个漫画同埋嗰个历史，或者一个中国传统嘅技法嘅嗰、那个嗰、那个传承嘅关系。咁呢个系我好喜欢嘅一个漫画作品啦，叫做。漫畫大霹靂啊！大家去望下嚇，漫畫大霹靂啦。咁漫畫大霹靂其實就係一個鄭問嘅作品咯。其實好短篇，只係出咗20期。咁鄭問就係、是、我諗可能有睇漫畫嘅朋友都知道佢係好出名嘅漫畫家。 刺客列傳啦， 係啊，刺客列傳啦， 台灣三國志 係啊，佢嘅台灣佢係台灣嘅漫畫家啦。咁但係佢出名係喺日本出名，係俾呢個日本嘅朝日新聞封為東亞至寶啊。被認為是鬼才的漫畫家，咁呢個漫畫作品的特色是咩呢？就是我拿了第14期的呢個膠紙一邪狼上嚟，其實整個封面連封底的拉葉封面根本就是一個國畫嚟，即係完全用水墨啦，同埋提咗絲啦。咁其實點解會用一個水墨技法呢？根據鄭問佢自己喺佢嘅《刺客列傳》嘅序入邊講，當時係構思緊畫呢個《刺客列傳》，大家知道《刺客列傳》係《史記》入邊嘅篇章啦。咁佢就喺度諗，究竟用乜嘢嘅技法？畫畫嘅技法可以將成個中國最傳統嘅篇章、歷史篇章展現出嚟咧。最後佢決定用毛筆。咁我諗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嘅東西。即係我作為一個讀中國歷史嘅學人啦，咁我自己又欣賞漫畫，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繼承，同埋好特別嘅地方。咁另外一個對我嚟講感受至深嘅係近年好受大學生歡迎嘅一個漫畫家，即係香港本土漫畫家小黑。咁小黑即係蔣志軒先生啦。佢其實佢細我一年嘅啫，我知道，即係同我一樣係70後啦。咁我哋關注我哋成長嘅問題係完全一樣嘅。咁呢個係藝科學鑑證啦，係佢嘅喺一個潮流刊物上面嘅漫畫嘅結集啦。咁第一期入面有一段序言咧，我覺得好講到漫畫，特別係小黑心目中嘅香港漫畫同香港嘅關係，因為其實佢嘅 漫畫作品，譬如龍貓，我哋耳熟能詳龍貓啦，或者係嗰啲改歌詞嘅嗰啲咩如果愛啊、十分蓋啊嗰啲咧，仲有嗰啲食字嘅爛嘅啊，講好多廣東話嘅，都有呢一種咁嘅現象出現嘅。我而家借用我哋嘅姊妹座啊呢個文學放得開嘅模式， 中老心聲 毛，稍讀一段好簡單嘅序去説明。佢話：然而回首今天嘅香港，時代廣場內嘅店鋪可以一式一樣咁喺朗豪坊入邊揾到，全香港變成一個巨型商場。中環價值已經延伸到中環以外，成為主流價值。另一邊廂，一啲老區嘅舊建築被不斷拆毀，以築起新嘅樓盤，去吸引別區嘅中產階級遷入。踏入新時代，其實已經再冇香港同九龍之分。香港九龍兩幫人原有嘅個性同品味，間接被歸併咗。嚟到呢一步，似乎已經見唔到回頭路。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段佢講佢訴説緊一個咩故事咧？就係所謂香港嘅價值，已經可能被一啲好一元嘅價值取代咗。咁作為一位關心時代嘅漫畫家咧，我哋相信可以喺小黑嘅作品入邊可以得到好多嘅啟迪。 但係佢直情演都有趣嘅，即係佢講得好似好沉重咁，但係佢呈現出嚟咧 就係好幽默， 廣場一二期大交啊， 就係嗰個維港巨星，係啊，全部變咗好似變形金剛咁樣嘅啲機械 人，會風雲都變曬啦。 文學上面嘅高境界啊，以樂落景寫愛情， 冇錯 嘅， 同埋其實頭先小木老師你講到就係話，除咗用中國嘅呢種傳統嘅手法去展現一種香港嘅故事之外，其實某程度上咧，呢種以中國傳統作為題材，其實喺香港漫畫都係屢見不鮮。即係我哋見到嘅係可能六七十年代最流行，令到香港漫畫踏入光輝歲月嘅小流氓，甚至乎係李小龍。其實佢哋講緊嘅都係一種好中國文傳統文化嘅精神，嗰種係咩呢？合義精神，即係小木老師你都知道啦，即係小流民，其實甚至乎之後嘅龍虎門，其實講緊嘅佢哋係一班 挫 強扶弱啊！我哋唔可以俾見到我哋嘅朋友俾人蝦嘅時候，我哋唔可以唔幫佢哋。其實某程度上呢啲都係我哋見到喺傳統文化一種好深嘅一種嘅合義精神，即係我哋唔單止係講緊七十年，甚至乎我哋今時今日2017年都仲係咁樣嘅。我哋可能講緊係一位漫畫家鄭建模，咁佢仲畫緊嘅一本《西遊》啦。咁其實 就係而家大學生最欣賞嘅香港漫畫家。 冇錯，即係我哋今時今日香港學生其實好多時都係睇日漫。 日漫 係。咁但係仲會睇港漫嘅，好多時就係俾鄭建模吸引。點解咧？因為佢好敢於去採用，而甚至乎係創新啊！因為講緊西遊，大家一定都知道係講《西遊記》嘅， 但係又講翻取西經， 絕對唔就係、是、鄭建模厲害嘅地方就係佢講西遊，但係講唐三藏取完西經之後，成個世界變成點咧？係啦，咁其實你一有呢個引子落去，大家都好吸引。誒、哎，係喎。 好似有少少架空歷史 嘅。係啦，我哋又好似係真係冇諗過取完西經係咪真的？ 使唔使還㗎？其實？ 是要還，冇錯，就是要還的。喺鄭建和的筆下 咧，西景是借， 西景係借翻嚟嘅，借完梗係要還。而喺還的過程，其實是比他哋去取西景的那種艱苦咧，係艱苦100倍，甚至乎1000倍。咁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留意得到的嗰樣嘢就是中國的傳統的文化，甚至乎佢嘅題材咧，係不斷喺我哋嘅漫畫題材上面咧，係不斷翻身，甚至乎係有突破， 再繼承。 冇錯，係再繼承，係啊，所以我哋可能見到嘅一樣嘢就係我哋喺中國傳統文化喺香港漫畫嗰個重要性喺邊度？即係可能今時今日，小木老師你仲睇緊嘅《龍虎門》，其實佢都係講緊呢啲嘢嘅，係啊。咁大家可能會覺得啊，我哋可能今時今日，可能我哋睇漫畫純粹唉，片完十分鐘唔使，但係原來入面包含嘅內涵嘅精神咧，其實係好長遠。即係我哋唔單止好可能好似頭先阿曾全咁講啦，唔單止係一種娛樂，甚至乎係一種知性上嘅一種滿足，甚至乎可能更進一步嘅係我哋點樣傳承緊我哋由來已久嘅一種文化。 不過作為一個史學界嘅即係工作嘅人啦，去睇翻漫畫咧，可能有陣時正如頭先阿卓然一開始嘅講，漫畫可能真係擺唔上張大台上面 嘅， 好多時候即係我哋可能對於漫畫嘅構成啦、內容啦、佢表達嘅意識啦，我哋往往可能會帶住特別如果當我哋從事學術嘅工作，我哋好難將佢同我哋嘅學術研究去連結。咁呢下其實係我哋可能都要值得反思嘅一樣嘢， 因為其實如果漫畫作為一種時代嘅產物，頭先我哋見到譬如點曬齋好 punch 好，佢其實回應緊個時代，其實同歷史嘅連結應該係幾有趣。 不過我相信咧，其實如果喺譬如清末民初嘅人睇點石齋咧，佢哋可能都覺得有啲嘢入唔到大雅之堂， 絕對係 咪啊？你諗下，譬如嗰個婦人要去俾啲醫生去檢視，即係某程度上嘅色情啊。 都如果係咁樣嘅表現，唔係正經嘢嚟。 咁所以即係喺當時嘅人可能眼中睇唔入到大雅之堂嘅嘢，對於後代嘅人嚟講係屎尿嚟。咁 啊，即係可能龍虎門有一日咧會擺喺個圖書館入邊成為 reference。 而家大家可能係要咁啊， 肌肉已經點樣展現啦？ 係啦，今日已經係玉郎漫畫已經擺咗喺 即 係大學圖書館入邊。係啊， 即係譬如話我哋話，其實如果話即係所謂流行嘅文化同埋純文嘅文化、高尚文化咧，其實係一個轉移嘅過程。咁我哋都會叫做被正典化啦。咁譬如話大家可能會另外一個即係所謂再 JoJo 即係日本嘅漫畫，其實都已喺羅浮宮有展覽，做過兩次添。咁其實代表住啲咩咧？就係話其實大家都嘗試將啲當代嘅東西慢慢即係叫做慢慢精煉，慢慢將取佢嘅精華，咁咪擺入去一個即係所謂嘅核心嘅部分去處理。咁譬如我哋正話阿嘉齊講好多水木貿嘅漫畫，我哋都相信喺只要佢嘅題材慢慢上升，佢表現嘅技巧越嚟越獨特，佢嗰個個人嘅性質越嚟越強嘅話咧，佢終會要停留，會成為一個大家都會想再次欣賞嘅一個東西嚟。咁 即係好似有阿卓然咁講嘅，就係水木貿啦。或者我好喜歡嘅手冢治蟲啦，可以話係並肩嘅大師啦，即係佢哋都反映住一種好獨特嘅一個特點，就係日本人對漫畫嘅態度，佢會從一個好學術嘅角度去睇成件事，同我哋香港人睇港漫，始終感覺上佢係一種屬於可能 entertain 下大眾嘅東西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分別。 因為某程度上佢哋喺日本學界，即係社會甚至乎漫畫界，佢哋認為漫畫係一種工作係一個好高嘅社會地位。 不過其實咧，老實講啊，我翻到屋企睇本漫畫咧，其實就唔係好 care 佢哋其他人諗乜嘢，係咪？佢哋開心係咪？好啦， 最緊要開心啊！ 再見。